不管

上调整反复的默片情节，爱上一只鸡在时钟的喜鹊，爱上弹唱不语，也爱上拒绝，我也小心翼翼失去一些，失去拐杖色彩，嬉笑没察觉，失去花蝶姿态，白日梦要解，失去指尖鱼儿，它游离黑夜。 直到有一天，我这。

我宁愿不曾改变。我们像两个平面上的点，笑脸却各自两边，谁浮化着面似过眼云烟，万般可怜。

以说服自己舍得每一段风景，因为舍不得自己再想起你。 发现你把昨天